少陵立功上。正始元年春，汉。越西蛮夷朔叛汉，杀太守，使后太守不敢知郡，即至安定县，去郡800余里。汉主以巴西张逆为越西太守，逆昭魏心腹朱讨强华，蛮夷未服，郡界西平，复还旧制。东无稽。二年春，吴人将伐魏。零陵太守殷札言于吴主曰：“今天气曹氏丧诸累建，虎争之际而幼童立事，陛下身自玉荣，取乱武王，夷狄泾阳之地，举强雷之术，使强者直己，雷者转运。西命益州军于陇右，守诸葛瑾、朱然大众，直指襄阳。陆逊、朱桓别征寿春，大驾入淮阳，立清徐。襄阳、寿春困于受敌，长安以西勿欲蜀军，许洛之众势必分离，犄角并进，民必内应。将帅对象或失便宜，一军败绩，则三军离心，便当秣马之车，领导诚意，乘胜逐北，以定华夏。若不西军动众，寻前轻举，则不足大用，易于屡退，民疲微消，时往力竭，非上策也。吴主不能用。夏四月，吴权从略淮南，绝韶碑，诸葛恪攻陆安，朱然为樊，诸葛瑾攻租中，征东将军王陵、扬州刺史孙礼与权从战于韶碑，从败走。荆州刺史胡志以轻兵救樊，或曰：“贼胜不可破。”志曰：“凡城卑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，不然危矣。”遂勒兵临围，城中乃安。五月，吴太子登卒。吴兵犹在荆州，太傅亦曰：“卒中靡夷100000，隔在水南，流离无主，樊城被攻，历月不解，此危势也，请自讨之。”六月，太傅亦督诸军救樊，吴军闻之，夜遁，追至三州口，大获而还。闰月，吴大将军诸葛瑾卒，瑾长子恪先已封侯。吴主以恪弟戎袭爵，设兵业，筑公安。汉大司马蒋琬以诸葛亮朔出秦川，道险运粮难，卒吴成功，乃多坐舟船，欲乘汉沔东下，袭卫兴、上庸，会旧疾联动，未时得行。汉人咸以为事有不捷，还路甚难，非常策也。汉主遣尚书令费祎、中监军姜维等谕旨，琬乃上言：“今魏跨代九州，根地滋蔓，平除魏邑，若东西并立，首尾犄角，虽未能速得如志，且当分裂蚕食，先摧其之党，然无七二三连不克果，辄与费祎等议，以凉州胡塞之要，进退有资，且羌胡乃心思汉如可，以姜维为凉州刺史， 若为征行，欲至何右？臣当率军为为赈济。今服水陆四通，为急适应，若东西有余，复之不难，请喜屯服。汉主从之。朝廷欲广田蓄谷于杨玉之间，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相以东至寿春。艾以为昔太祖破黄金，因为屯田，击鼓许都以至四方，今三余已定，是在淮南，每大军出征，运兵过半，功费巨亿，陈蔡之间土下田粮，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，并水东下，令淮北二万人，淮南三万人，十二分修，常有四万人，且田且守，一开河渠以增灌溉，通漕运，既除重费，遂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，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，此则十万之众五年时也，以此成吴，无不克矣。太傅亦善之。是岁使开广漕渠，每东南有事，大兴军众，泛舟而下，达于江淮，资实有余，而无水害。管宁族，宁名姓高洁，人望之者渺然若不可及，及至息息何意，能因事导人于善，人无不化服。及足天下知与不知，闻之无不皆叹。三年春正月，汉姜维率偏军自汉中还驻服。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，大赦。三月，昌邑景侯满宠卒。秋七月已有，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。吴主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将兵三万，及丹耳、朱牙。八月，吴主封子霸为鲁王。霸何母弟也，宠爱重特，与何无书。尚书仆射释宜领鲁王父，尚书谏曰：臣妾以为鲁王天挺义德，兼资文武，当今之宜一振四方，为国藩府，宣扬德美，广耀威灵，乃国家之良规，海内所瞻望，其二公已有将帅，以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，属三四上，吾主不听。四年春正月，帝加元服。吴诸葛恪袭陆安，掩其人民而去。夏四月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。后文昭皇后兄衍之孙也。五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即冬十月，汉蒋琬自汉中还驻服，即益甚，以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，镇北大将军，督汉中。十一月，汉主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吴丞相雇雍卒。吴诸葛恪远遣敌人观相敬耀，欲图寿春。太傅亦将兵入书，欲以攻克。吴主喜客屯于柴桑。布置诸然各上书于吴主曰：自属桓者，咸言属欲被蒙， 与魏交通，多坐舟船，善治城郭。又蒋琬守汉中，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，程须以己剿之，反伪汉中，还进成都。是以张卓无所复疑，疑为之备。吴主答曰：吾待蜀不薄，聘享盟誓，无所复之，何以至此？司马懿前来入书，旬日便退。蜀在万里，何至缓急而便出兵乎？昔未欲入汉川，此间使言亦未举动，会闻未还而止，蜀宁可复以此有疑耶？人言苦不可信，朕为诸君破家保之。征东将军都督杨玉诸军事王敞上言：地有常险，手无常势，今屯渊去襄阳300余里，有疾不足相负，遂喜屯新野。宗室曹炯上书曰：古之王者，必见同姓以名亲亲，必述异姓以名贤贤。亲亲之道专用，则其见也微弱；贤贤之道偏任，则其必也竭夺。先生知其然也，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，故能保其社稷，立计长久。今谓尊尊之法虽明，亲亲之道未备，或任而不重，或视而不任，臣妾为此，寝不安席。今撰何所闻，论其成败曰：昔夏商周立世数十，而秦二世而亡，何则？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忧。秦王独治其民，故轻微而莫救也。秦关周之弊，以为小弱见夺，于是废吾等之爵，立郡县之官，内无宗子以自匹府，外无诸侯以为藩位，辟由山邑古宫独任兄父，官者谓之寒心。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，岂不备哉？古汉祖奋三尺之剑，驱乌合之众，5年之中遂成帝业，何则？伐深根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亦为利，理是然也。汉见秦之师，封植子弟，及诸吕善权，图为刘氏，而天下所以不轻动者，徒以诸侯强大，磐石骄固故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帝过古制，故假意以为与天下之治安，莫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。文帝不从，至于孝景委用晁错之计，削黜诸侯，遂有七国之患。盖诏发高帝，信中文景，由宽之过至，急之不见故也。所谓莫大必折，伟大难调，伟同于体，犹或不从，况乎非体之伟，岂可调哉？武帝从主府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自是之后，遂以灵仪，子孙微弱，衣食租税，不欲正事。至于哀平，王室秉权，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，宗室诸侯或乃为之福命，宋莽恩德，岂不哀哉？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 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，徒权轻势弱，不能有定耳。乃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擒王莽于已成，少汉嗣于既绝，思起非宗子之立也。而曾不见秦之失策，袭周之旧制，至于桓陵，因患用事，君孤立于上，臣弄权于下，由是天下鼎沸，奸诡并争，宗庙焚为灰烬，宫室变为真叟。太祖皇帝龙飞凤翔，扫除凶逆，大魏之兴于今二十又四年矣。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，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，子弟往空虚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，宗室篡于闾阎，不闻邦国之政，全军匹夫，视其繁庶，内无深根不拔之故，外无磐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。且今之周穆郡守，古之方伯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军武之任，或彼国数人，或兄弟并聚，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见策其间与相为治，非所以强干弱之，备万一之余也。今之用贤，或超为名都之主，或为偏师之帅，而宗室有闻者必献小县之宰，有武者必至百人之上，非所以劝尽贤能，包以宗室之礼也。语曰：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，以其服之者众也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辟大。是以圣王安不忘威，存不忘亡，故天下有变而无轻微之患矣。炯既以此论感悟曹爽，爽不能用。五年春正月，吴主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，其州牧都护领武昌市如故。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，大将军爽之孤子也。玄弼李胜为长史，胜及尚书邓阳与令爽立威名于天下，劝使伐蜀，太傅亦止之，不能得。三月，爽西至长安，发卒十余万人，与玄自洛口入汉中。汉中守兵不满三万，诸将皆恐，欲守城不出，以待伏兵。王平曰：汉中去伏垂千里，贼若得关，便为身祸。今宜先遣刘护军据兴市，平为后据。若贼分向黄金，平率千人下自临之，彼尔见伏军意至，此计之上也。诸将皆疑，唯护军刘敏与平一同，遂率所领据兴市，多张旗帜，弥亘百余里。闰月，汉主遣大将军费祎督诸军救汉中，将行，光禄大夫来敏亦一别，求共为旗。于是与其交至，人马换甲，言驾已弃，以与敏对戏，色无厌倦。敏曰：想聊观事君耳，君信可人，必能办贼者也。夏四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 大将军爽兵据兴市不得进，关中及低羌转运不能攻，牛马骡驴多死，民夷豪气道路，伏军及废衣兵既至。参军杨伟为爽臣行事，宜急还，不然将败。邓阳、李胜与伟争于爽前，伟曰：“杨胜将败国家事，可斩也。”爽不悦。太傅义与夏侯玄书曰：“春秋则大得众，昔武皇帝再入汉中，机智大败，君所知也。仅兴事至险，孰以先据？若进不获战，退见夭绝，复君必矣。将何以任其责？”玄惧，言语爽。五月引军还，匪夷进据三陵以解爽。爽征险苦战，仅乃得过，失亡甚重，关中为之虚耗。秋八月，秦王寻卒。冬十二月，安阳孝侯崔林卒。是岁，汉大司马绾以病故让周直于大将军一，汉主乃以一为益州刺史，以侍中董允守尚书令为一之父。时战国多事，公务繁伟，一为尚书令，时务过人，每醒读文书，举目赞事，以究其意志，其素数倍于人，终亦不忘，常以朝不听事。其间接纳宾客，饮食嬉戏，加之博弈，每尽人之欢，事亦不废。即董允代一，欲学一之所行，旬日之中，事多牵制。允乃叹曰：“人才力相远若此，非吾之所及也。”乃听事终日，而犹有不暇焉。六年春正月，以骠骑将军赵衍为司空。吴太子和与鲁王同宫，礼制如一，群臣多以为言。吴主乃命分工别僚，二子尤是有戏。魏将军全从遣其子季侍鲁王，以书告丞相陆逊。逊报曰：“子弟苟有才，不忧不用，不宜私出以邀荣利，若其不佳，终为取祸。且闻二公事敌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后继也。”季果阿附鲁王，轻为交媾。逊书与从曰：“卿不失密堤而素留阿济，终为足下家门致祸矣。”从既不答逊言，更以致戏。鲁王屈意交结当时名士，偏将军朱暨以胆力称，王自制其械，就之作，欲与结好。即下地助力，辞而不当，即然之子也。于是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，朝党一二，资言大臣，举国中分。吴主闻之，假以经学，尽断宾客往来。督军使者杨道上书曰：“闻明诏醒夺二公备位，一绝宾客，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，远近悚然，大小失望。或谓二公不遵典事，就如所嫌，有且补察。密加斟酌， 不使远近得容一言。臣据积夷成蚌，九江宣流，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，将为二公有不顺之谦，不审陛下何以解之？吴主长女鲁班是左护军权从，少女小虎是骠骑将军朱据。全公主与太子母王夫人有隙，吴主欲立王夫人为后，公主阻之，恐太子立怨己，心不自安，说憎悔太子。吴主寝疾，遣太子到于长沙桓王庙，太子妃叔父张修居进庙，邀太子过所居。全公主使人参事，因言太子不在庙中，专就妃家记忆。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，有喜色。吴主由是发怒，夫人已忧死，太子宠亦衰。鲁王之党杨竹、全季、吴安、孙齐等共憎悔太子，吴主祸焉。陆逊上书谏曰：太子正统，已有磐石之故，鲁王藩臣当时宠至有疵，彼此得所，上下祸安。属三四上，辞情微切，又欲一都，口陈嫡庶之意，吴主不悦。太常故谈逊之生也，亦上书曰：臣闻有国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亦尊卑之礼，使高下有疵，等级于渺，如此则骨肉之恩权，寄予之忘绝。昔假意臣治安之计，论诸侯之事，以为事众虽亲，必有逆节之累；事情虽疏，必有保全之作。故淮南亲帝不忠享国，失之于事众也。吾锐书臣，传作长沙，得之于世卿也。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，袁盎退夫人之位，帝有怒色，即盎贬上下之意，臣人质之戒，帝既悦意，夫人亦悟。今臣所陈，非有所偏，常欲以安太子而辩鲁王也。由是鲁王与谭有隙。韶卑之役，谭帝成及张修皆有功，全从子端绪与之争功，赠成修于吴主。吴主喜谭成修于胶州，又追赐修死。太子太傅吴灿请使鲁王出镇夏口，出杨竹等不得令在京师，有朔以萧息欲陆逊，鲁王与杨竹共赠之。吴主怒，收灿下狱诛。朔遣中使责问陆逊，逊愤恚而卒。其子抗为建武校尉，带领逊众送葬东还。吴主以杨竹所白逊二十事问抗，抗事事调答，吴主意乃稍解。夏六月，都乡幕侯赵衍卒。秋七月，吴将军马茂谋杀吴主及大臣以应位，事泄，并党羽皆卒诛。八月，以太常高柔为司空。汉甘太后卒。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事三万人凿高荣中道，自小旗至云阳西城， 通会试，做底阁。冬十一月，罕大司马宛卒。十二月，罕废祎至汉中，行为首。罕尚书令董允卒，以尚书吕毅为尚书令。董允秉心公亮，现可替否，备尽忠义，汉主甚严惮之。宦人黄浩田辟宁惠，汉主爱之。允上则正色归主，下则属责于浩。浩谓允不敢为非，忠允之事，浩谓不过黄门城。费祎以选曹郎、汝南陈之代允为侍中，知金吏有威容，多计议，挟智术，故祎以为贤，越赐而用之。知与浩相表里，浩使御政，累迁至中常侍，操弄权柄，终以复国。自陈之有宠，而汉主追怨董允日深，未为自清，由之阿谀迎合，而好浸润构建故也。